也不再想念。 你中学毕业了没有？ 刚刚念完了中学。 那你为什么来纽约呢？ 哦，不为什么，我想尝试点新东西。哎，我希望当演员，不过我只是说希望而已。今天下午呢就有结果了，因为一个外百老汇呢有一个新戏要选演员，我去面试。 主角？ 我想大概是吧。哦，这个故事呢就是说一个女孩子嫁给一个同性恋的故事。本来呢是说嫁给一个酗酒的，可是现在不流行这个同性恋的题材吗？所以他们就改了剧本赶潮流。你是不是同性恋啊？ 哦，不是，只是盲人而已。哎，你还是说说那个戏的内容给我听吧。后来那个女主角有没有改变她的丈夫，把她从一个同性恋变成一个异性恋？ 我想大概也是吧。不过到最后呢是说这个女孩子跟她丈夫的弟弟私奔了。告诉你，我很有机会演这个角色，因为那个导演呢是我的朋友，现在只看那个编剧同不同意了。 你们这是什么戏呀？哎，导演贵姓？ 你不会认识他的。他姓欧。 嗯， 叫 Ralph。 Ralph 他在这儿啊导演过好几出戏，没有一出叫座的。 哦， 我跟他呢交往过几个月，可是他又是提出结婚，我真是没有办法面对同一个问题。 你是真的爱上他了吗？ 我看我这辈子也不会再爱上任何人。我不喜欢这样，这样好像有很多麻烦似的，到最后啊总是有人受到伤害。你吃东西吗？ 我不饿，你呢？ 整天都饿。我都说了我只对我的肚子感兴趣。咱们去快餐店吃东西吧。我知道快餐店在哪儿，出大门转右45步。 那里吃洗衣店，快餐店在51步，我这儿就能吃。 哎，有什么吃的？ 我看看。 你看看。有东西吃。 有大红肠。 哇哦，大红肠。 还有德国肠。 德国肠。 还有一小瓶酸菜。应该还有半盆土豆色拉。 你这儿已经是一间快餐店了。嗯，我来帮手。 哦，抽屉里有餐具，你帮忙收拾一下吧。 咱别收拾桌子了，咱们野餐吧。 野餐 啊？ 去哪儿？ 在地上。 在地上 啊？ 那好，那不用收拾桌子，我这儿有块餐布，你把它铺到地上吧。接着， 哎，钱钟。 Yes。 哦，对了，盲人是不是真的会遗传的？ 不太清楚。 嗯，那你爸爸看得见东西吗？ 现在，我想看不见了，因为他已经死了6年了。啊，不过在死之前，他视觉上没有任何的问题。 那我想，你一定很挂念他的。 有点，我爸爸呢，从小看着我长大。是我从小到大唯一的朋友，他这类人就是不做我的爸爸也可以做我的朋友。他死之后我妈妈就死了，他觉得自己责任重大，又要当爸爸又要当妈妈，还要兼职当我哥伯姐表哥表姐律师医生袁大爷气的哭八代。 知道了，够了。哦，对了，那医生有没有给你解释为什么您生下来就看不见东西呢？ 有啊，病毒，就是说医生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现在的医生每当检查不出病因的时候就胡扯什么病毒。 哎，我听说有没毒的孕妇就会生瞎了眼的小孩。你妈有没毒吗？ 我不太清楚，不过下次见面你可以帮忙检查一下。谢谢。 我什么时候看见她？ 一个月之后。 啊，对对， 我还有一个月的自由。当时钟一敲响一个月的时候，我妈妈就会破门而入。她的名字叫 Florence Baker， 是一个儿童心理学家，还是个作家。哦，你有没有听说过她的名字？ 没有。不过我从来就记不清其他人的名字。 她写过一系列的儿童系列故事，你猜那些故事写什么的？ 写儿童的。 写盲童的。小小多尼达。 小小多尼达。 就是我了。 你。